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97集，黑风城。赵普一脚踹花斑豹的屁股，那匹灰马甩着尾巴嫌弃地瞥了还继续啰啰嗦嗦的龙桥广一眼，撒腿跑了。 斑斑，你慢点儿！你不好久没见黑啸了吗？你俩不好兄弟吗？ 直到那匹叫斑斑的花斑豹跑远了，众人才瞬间觉得耳根子清净。赵普无语摇头，带着兵马继续前进。一路上那1000骑兵都比较警惕，赵普对前边被命令捂嘴不准说话的龙桥广勾了勾手指，龙桥广到了他身边。 最近不太平。 龙桥广捂着嘴看赵普，赵普白他 说。 龙桥广刚要开口，赵普警告他 说话简短啊。 是啊。 龙桥广张了半天嘴才吐出这俩字儿，身后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想笑。八王爷在马车的车窗边靠着。 辽国最近在这一带活动，不说打怕了不来了吗？ 耶律齐亲自带人来的，最近总在附近转悠，派出来的也不像是探子，倒像是些个猎户啊，还是工兵啊，满世界找东西。 找东西？ 嗯，那天摸到左营前边，你也知道狼崽子最近心情不太好，拉了铁骑营出去抓了他几十个人，发现都是带着指南针和铁锹的工兵，不知道找什么呢。后来耶律齐亲自过来要人，说是误会，他们找东西呢。 那究竟是找什么呢？ 说是辽国有个人丢了，还是个什么官，意图谋反然后跑了。 可信度有多高？ 可拉倒吧，找人当然去人多的地方找啊，荒山野岭找什么人呢？那么多镇不找，就在大漠里转悠，挖坟还差不多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不是好兆头啊。 这大漠里是不是出了什么宝了？这阵子其他地方都不太平，犄角旮旯的小国家都冒出十几二十个人在鬼海附近转悠，也不怕迷路掉流沙坑里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众人都隐隐觉得可能跟迷城有关系，莫不是走漏了风声。出巡的队伍在萧齐营的护送下离开雁门关，向黑风城前行。雁门关到黑风城距离不远，以前这一带马贼盗匪横行，但是赵普建起黑风城之后，马贼都被他抓光了。安定之后就有不少人出来做生意，大多是些客栈茶铺之类的，还有一些外族往来。赵普对商贸一向相当鼓励，只要不作恶不害人，遵守汉人的法规，谁都能来做买卖。因此虽然众人一路都选择官道来走，但两边还是能看到集市以及来往的驼队。小四子上次来并没有看到骆驼，一眼瞧见了觉得好稀奇，扒着车窗问公孙 爹爹，那个是不是骆驼？ 公孙点头，别说小四子没见过，这里不少都是江南人，也没见过。龙桥广对着远处一个正租骆驼的年轻人招了招手，指着其中一只看着最干净精神的骆驼，那小哥立刻心领神会，拽着骆驼过来了。 哎，官爷，要租骆驼吗？ 龙桥广给了他一锭银子，小哥拿着钱将骆驼给了上来牵绳子的影卫，影卫们让他明天到黑风城门口去取，然后就将小四子从马车里抱出来放到了骆驼上。骆驼比起马儿温驯了很多，也高得多。小四子坐在骆驼背上的藤椅子上，仰着脸看远处巍峨的黑风城，城楼上巨大的赵字旗正迎风招展。展昭对那骆驼也挺感兴趣的，坐在早多多背上伸手摸骆驼的脖子。黑风城城楼之上的瞭望兵显然已经看到了这浩浩荡荡的队伍，低沉而悠远的牛角号声响起，随后几枚响箭被射上了天空。 此时天色已暗，想见在天空之中炸开的光亮压过了夕阳的余晖。白玉堂一手拿着刀，一手牵着白云帆的缰绳，问一旁的折影： 干嘛放响箭？ 告诉一下邻居，老大回来了，让他们老实点。 说话间，就见前边懒洋洋骑着马的龙小广对着黑风城的城楼招了招手，众人抬头，只见黑风城城头一个穿着淡色软甲的人走了上来，正靠着城墙看这边。之前来过黑风城的众人都认识，那是赵家军的副帅贺一航。贺一航身边另一个人走了上来，打远处看，一颗鲜红的脑袋分外扎眼，是火麒麟欧阳少征。小四子坐在骆驼上，一眼认出了欧阳少征的头发，伸着手对他招手。欧阳笑嘻嘻跟他招手，不过众人找了一圈没看到邹良。 小子呢？ 话音刚落，就见黑风城的城门大开，门里一个黑袍将军带着两队人马走了出来，人马雁翅形排开，当中黑战袍黑甲黑色披风的将军，可不就是雅郎邹良吗？邹良一身黑，看着精瘦精瘦的，一贯的没表情，肤色也偏苍白，一脸都是心情不爽别惹大爷的表情。众人哭笑不得，赵普摇头，龙桥广自言自语： 哎呦，精神了点啊，看来昨儿晚上跟赛乐聊了一宿还是有点用处的。 身边人都有些好奇，赛乐是谁？听着名字像是外族。赵家军一贯的军容整肃，威风凛凛，众人进城之后各自安顿不提。等晚饭之后，众人到了赵普军营碰头，都坐下喝着茶，发现邹良没在。 人呢？ 回左营去了，他晚饭也没在这吃，就拿了壶酒，说是要跟赛乐吃烤肉去。 又是赛乐？ 赵普问了一下贺一航具体的情况，又和众人商量了一下下一步行动，决定分头行动。 不然找林业火商量一下，一起调查当年的案子。 众人都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提议。另外，赵普也需要调查一下最近其他几国的情况，所以他留在黑风城调查，展昭、白玉堂和龙桥广一起去一趟火凤堂。龙桥广代表邹良这边，有必要跟火凤堂那边沟通一下，用龙桥广的话讲，是帮兄弟解决一下情感纠纷。不过展昭和白玉堂觉得是因为赵普嫌他烦，把他打发走好清静几天。殷侯和天尊也想去火凤堂跟五煞商量商量，公孙留下帮赵普，不过嘛，小四子想要去火凤堂。于是公孙将小四子托付给展昭了。其实众人也知道，小四子是想去火凤堂碰碰看萧良，说不定在那儿呢。商量妥当，众人就早早休息了。当天夜里，白玉堂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不知道是不是认床，军营里的床榻有些硬，又或者是大漠的风沙太大，呜呜直响。白玉堂索性下了床，看了看旁边的床，展昭搂着小四子正睡得香呢。公孙今天赶路累了，明天准备多睡会儿，但是展昭他们明天一大早就要赶路，所以小四子索性跟着展昭来睡了。小家伙睡觉倒是非常老实的，蜷成一个团子，裹着小被子，靠着展昭的胳膊。白玉堂给展昭轻轻拽了拽被子，盖住露在外边的肩膀，转身出去了。展昭睁开眼睛，往门口的方向望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将小四子往怀里拽了拽，盖好被子继续睡，肚子里嘀咕： 那只娇贵的耗子肯定认床了。 晚上的大漠出乎意料的冷，白玉堂到了门口就感觉寒意逼人，伸手将挂在门口的白色斗篷披上，走出了帐篷。黑风城的城楼上，有士兵穿着厚厚的裘皮正在放哨，等待轮班的兵士在火炉边围坐闲聊。 白玉堂刚刚走出来，就感觉到了很多道目光扫来，可见赵普军营守卫的警觉性。不过守卫们发现是他之后，就都收回了视线，继续放哨。白玉堂往面向大漠的北面城门走过去，沿途碰到了几队士兵，有几个统领跟他认识，就问他： 五爷睡不着啊？ 能不能出去看看？ 啊，往左边的侧门可以出去，跟手上的官兵说一声就行了。啊，不过不要走太远，这晚上很冷的。 白玉堂点头，顺着他们指的方向走去，果然顺利地出了黑风城的城门，走到了外边。黑风城以北就是大漠，夜晚的大漠没有了白天的苍茫，漆黑一片，茫茫无际，倒是让白玉堂想起了陷空岛夜晚看外海时候的情景，莫名产生了一股熟悉的感觉。白玉堂往外走了走，被远处一点火光吸引，他快步走近，发现大漠边沿有一棵躺倒的巨大枯树，这棵古树朽烂的只剩下残破的空壳，但是竟然有半人那么高，可以想象存活的时候是有多粗。树干后边有跃动的火光，还有树枝燃烧时产生的噼噼啪啪的声音，看来是有人在后边点了一堆篝火。白玉堂想绕过树干去看看是什么人大半夜在这荒无人烟的大漠露宿，却被远处传来的一些怪异响动吸引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